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亦庄亦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玩素 春雨 三 D 画新闻。 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直播的 3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今天我们继续来说说这个所谓没有办法一时半会儿去解决的这个陆港矛盾。那我们之前是聊过一次这个香港一些本土的团体，他们是发起了光复这光复那的这样一些行动。那么在3月8号的时候呢，这样一种行动呢似乎有升级的这么一个趋势，并且呢是有很多可能他们有一点是打错目标这么一个嫌疑。是在3月8号的一整天，其实当时他们呢分别去到了香港的屯门、尖沙咀这些地方呢，是进行一个反水货的示威。那么我们现在在大陆的这些社交媒体上能够看到的一些广传的视频呢，就是这些反水客的示威者在屯门的西铁站附近的一个行人路那儿，就指骂一对呢拖着这个箱子的母女。我们看到在这个视频当中呢，这个母亲是非常激动的回骂，就是说你说我是水货客，我根本就不是水货客。最后呢是被逼无奈之下，甚至要打开自己的箱子让证明自己不是水货客。我们看到里面他有一些亲子的一些书籍啊，甚至煲汤的一些什么书籍啊，所以他证明说我是香港人，我并不是你们说的什么来走水货，来进行什么走私的。并且看到箱子里面还有个人的衣物啊，就是事件呢搞得非常的尴尬，让看着的人都相当的气愤。可以说那也看到的这个母亲的身边的孩子，一个小女孩就是受到惊吓，在不停的哭泣。那么现场就有市民就拍下这段视频上载到 Facebook 上面，就引起在网上的激烈的辩论。那当然我们今天节目开场必须得首先开宗明义的表明我们自己的态度哈。那对于这样一种看上去是相当暴力，甚至是这个完全失去任何理智的这样一个行为，我们是非常的不赞成，并且是要谴责。但是呢今天我们节目呢也是想就去除更多的这样一种情绪化的这样一个表达，我们试图要去分析分析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的出现。那这些发起所谓的光复行动的人，他们又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他们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举动。那这个水货客呢，我们也是讨论过好多次，那到底发展到现在，尤其是在两会期间，梁振英在去开两会之前也跟本地的传媒说过很多次，说去到北京要跟中央的官员，甚至深圳的广东的一些官员要商讨怎么样去检讨这个1000多行的政策。那现在到底做得怎么样？那如果说政策方面没有那么容易松动的话，原因又是什么？如果说政策层面没有那么好去这个可能一时半会儿去解决的话，那在技术上它又能不能去舒缓一些给本地的居民生活方面的生活方面带来的一些困扰？那今天的整个节目呢，我们就大概要解决这几方面的问题。 其实我也跟这个一些专家聊天，他们就说其实这个水货客从技术上不是不能解决，只是可能你需要投入不管是香港这边还是内地政府这边都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才能解决。然后像政策上1000多行的取消可能会有所帮助，但是同时它也给另外一些人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其实更多的时候是需要我们两地的民众如何这个有效的来自发的来阻止这么一种行为。假设香港的商家在认定这是水货客的这个同时，我们不再给这些水货客提供货物，可能你减少了你的收益，但是你可能杜绝了社会的乱象，或者说如何有效的有一种方式可以让大家在有良好秩序的情况下来进行这种商业上的自由买卖，其实这些都是合法的行为。 就是说如果说它是一个合法的商业行为的话，你就很难用一些强制性的行政手段去停止它。 对， 因为他说我在这自由买卖，我并没有这个犯法，所以呢从这个法理上可能不太说得通。但是呢可能反倒是内地方面这次他们比较能够占据主动，因为我们看到国家工商总局的局长张毛，他呢在前两天也是在两会上对着底下的记者说水货客的大量采购呢其实是给香港民众生 生活带来不便，也挤压了合法企业经营的空间，同时也扰乱了内地的市场秩序。实际上呢，它是一种不正当的这个竞争行为。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内地对于这个问题的这个认识反倒是比较的清楚，而且没有像香港政府或者香港一些包括旅游界包括零售界他们的意见是有一些分歧，所以对于整个的怎么处理办法他们是非常的犹豫。所以你看到这个内地方面的反倒是他们会比较的清楚，说这个水货客利用内地和香港两地的价格差异逃避海关监管，他们购买商品呢不是以正常消费为目的，就是小量多次购买呢。那国家打击走私办公室还有这个工商总局和其他相关部门，他们正在这个从严查处水货的走私行为，说明中央层级他可能已经是相当的重视或者说是正视这个问题了。那接下来在民间方面的这个对立情绪在目前看来我是觉得没有那么容易的去消解。所以你会看到这两天在社交网络上通常有这么一番言论，就是说这些个极端的甚至有些暴力行为的这些香港年轻人，他们的所作所为并不代表主流的或者绝大部分的 香 港人。你又看到3月9号那一天主流的媒体如果说评论部分的话基本都是全程谴责这么一个态度。但是好，道理我们都清楚，几个人你可以说他是老鼠屎，他并不代表整个香港人的这个取态，但是呢他这个形象其实已经造成了破坏。很多人的心里说我知道这个道理谁都明白，但是呢对我来说现实来说吧，我以后我能不去香港我就不去香港。 对， 所以呢就是道理容易讲明白，你说感情已经是造成了伤害的话它修不起来，它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因为其实那件事发生之后首先我就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问候，问说香港最近不太平吧你在香港怎么样。但其实你看我们在这边我们是知道这只是少数人的某些个别行为，其实这个事情在经过媒体在传播之后传到大陆那边去，大家就会认为这可能是不是香港社会蔓延的一种普遍的反大陆的情绪，只要大陆人去了都会受到这样的对待。在这种信息不没办法完全公开对称的情况下，可以说这个两地民众的这种矛盾和这个他们情绪上的误解就真的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现象。 而且呢可能有一些的这个信息啊，我觉得我们必须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广泛的传播。比如说我们说苹果日报它在香港本地如果说这个媒体它有一个光谱的话，它是比较激进的一个立场的这么一份报纸，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报道呢？我昨天看的报纸就说他们是引述了 Facebook 上面发起这个光复行动专业的一个人叫福华天的那个人，他呢就有一番道歉的这个言论，他说我宁愿我可以代表全部，其他就是昨天有人去到这个屯门进行上水进行这个光复行动他们是有错的，我现在承认，就是现在呢我向这个小朋友道歉和他的家里人道歉，因为这么多人国际层面大家讲求民主嘛，但是呢如果大家去到这么激动令到小朋友也受到伤害的话，我衷心的向他道歉，因为他不明白不理解，所以呢我衷心向他道歉。但是呢他后来又指他说啊，这个我以后我们进行这个行动是要斯文一些，但是他并没有说我以后会停止这样的冲突。 对， 所以说其实这些个人他并不是我们在媒体上有一些人理解的，可能是完全是失去理智，就是你看到社会上的一些反弹或者对他们一些负面的指责，他们其实也会反省自己。我反倒觉得都是年轻人，是不是有的时候也给他们一点点的机会。那这个当然现在你如果从法律上来说如果是已经是造成犯法的行为这没有办法逃脱，那在3月8号这个反水货客的示威行动当中呢已经是被捕了六男一女，他们的年纪大概多少呢，13岁到26岁，其中包括三个中学生，都是中二中三和中四的学生，还有两个大学生一个售货员和一名地盘工人。他们以什么罪名呢，就是袭警、普通袭击、阻差办公和这个公共地方行为不检。警方呢还会继续根据这个闭路电视录像和其他的证据进行跟进调查。所以呢这就让人非常的担忧，你说这些都是年轻的族群，会不会其实在他们这个族群当中他们这样一个激烈的方式是能够让大家认可的这么一个方式。 而且这背后还有一个隐忧，就是很多这个反水货客的行动其实很多时候一开始都是本地居民的一些倡议，然后和平的游行和示威，但最后发展到这种阶段有可能是被背后的一些有其他目的的组织给利用了， 因为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一些有香港本土意识非常强烈的组织，像香港的热血公民等等，其实他们号召的这种政治主张是像文化建国呀等等的这种甚至是带有港独色彩的政治主张。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实行暴力的人反而都是受到了像热血青年这种热血公民这种的公民组织来感召，最后参与到这个行动中。他们可能在无形中利用这种暴力的行为来探究一个社会大众，包括香港政府、香港警方，甚至是中央政府对这种行为的一个底线。他们可能要寻找自己下一步行动的方向。 好，那刚才我们说到呢，香港的这个主流社会哈，并不认同这样一些暴力的行为，可能你听了不信。那昨天呢，我刚刚好我也就是在上水，这应该是这个受水货客的滋扰最为严重的一个区域了。昨天呢，我是进行了一个随机的这么一个街访，其实我问的问题非常简单，就两条，你知不支持取消1000都行，你支不支持用这样一种比较暴力的方式去反对水货客。那么我访问20多个这个游人当中呢，关于这个支不支持取消1000都行是一边倒，15个人这个支持取消，那其中一个说这个反对，还有7个人呢是这个没意见。那关于这个暴力，你支不支持暴力去反对这样水货客这样一个行为呢，是反对的人数就更多，就反对他们用暴力行为16个，2个呢是支持，那5个呢是没意见。好，我们来听听看他们各自这个理由是什么。理由就是说你支不支持用暴力的行为去反对水货客。 太激啦！好似琴日咁样讲，有个伯伯咁样样俾佢一脚踢咗落地下，好过分啊！真系 有啲系唔关人哋事噶嘛，系咪先？ 激烈方法唔系一个好嘅方法，好肉酸咯。有啲细路仔同埋老人家嗰啲，佢都搞埋啊，会好难睇。 有啲人可能系自己消费嘅，有啲人真系水货，我哋都唔知噶。 人哋嚟啊嘛，你咪嗌同佢讲声咪得咯，唔需要咁激烈嘅， 冇咩所谓，我觉得你唔咁激咧，政府又唔会留意你 嘅。即系支持嗰啲人咁去反佢嘅，但系系啊，有时嗰啲好过分咯、啊，你咁平心静气去讲，亦都系冇用嘅。你话用少少暴力，你都明 白，反而暴力会先至会有人支持。 咁唔係暴力到令到人受傷就冇咁唔好咁樣咯。 有啲人唔係水貨客嚟，係、啊、普通遊客嚟嘅喎。 如果 佢哋都受傷， 咁樣佢哋唔好彩咯。我成日都咁講噶。 好，这个我尝试来简单的翻译一下哈。前面几个呢都是反对用暴力的行为来进行这个反水货客的行动。那他们的理由呢，一个就是说很难看，就是你有一些很无辜的这个上了年纪的老大爷被你一脚踹飞，他这个是，而且人家也不关事。那也有说有的人是明明是自己来消费的，他非常无辜。还有就是说呢，你如果真的是看不惯他某些行为，你劝他好了，你不要动手。那还有一个中学生，他反倒是也很清醒，他就说他们自己过来消费，你没有理由你会受到这样的一个很无端的这个气。最后两个呢，他们是赞成用这样的一个暴力的方式。他说因为你如果是太斯文的话，政府根本就不会理你，就说我已经没有办法逼到这个程度上。所以呢，这可能我还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他应该是一对夫妻，上了年纪也是有点，我就问他们，我说可是他们无辜受伤那怎么办，他说那只能说明他们这次非常的不幸运。这个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有点偷偷的感觉，似乎主流大众哈并不是那么的赞同他们一个做法，但是他从他的角度似乎觉得也可以理解，你如果不这样的话或许政府也不会理你，然后甚至媒体他也不会报道。好，那问题就来了，说这个自由行和1000多行其实最开始这个设立的本意它全部都是好意出发。我还翻查过一些资料，就是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习近平在北京他是接待了一批从香港过去的工商的团体，也是他主动谈及到自由行的这个问题。他就讲到其实本意就是给香港送钱去的，但是如果说香港人香港本地的这个居民他们有其他的这个想法的话，我们当然可以拿回来再商议。那这个1000多行他当时设立的时候其实也是为了方便就住在香港的一些住在深圳的一些香港居民比较方便两地的往来甚至探亲，所以呢政策的好意这个都没有办法想到说过了这么多年 它现在已经发展成这样的一个大家没有办法想象到的一个结果和局面哈。那到底这个政策本身是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进行反省？那如果从技术层面上，包括从政治光谱上，我们又应该进行怎么样的考量？那等一会儿呢，我们也请来一位香港公务员，他在微博上也非常的这个活跃，叫做从前叫中流青年，现在叫做渊流青年。他呢有非常多对于本地政治和这个政府管制的一些想法。等会儿呢，我们跟 Steven 来聊一下。三立化新闻，稍后见。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说到这个反水获客哈，其实上个礼拜天呢，他们不是第一次进行，那么在过年期间其实也是有过类似的这样一个行动，所以呢现在外界就非常担心说以后呢它会不会成为一种 常态。 而且呢这些参与行动的成员绝大部分呢都是年轻人。那刚才我们讲到这次被捕的七人当中呢，年龄呢是介乎13岁到26岁，所以呢我们也非常的好奇哈，他们到底是为什么会想要，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一个举动，跟他们本身的一些其他的政治诉求会不会也有关系。那紧接着呢我们就来跟这个香港的公务员，在微博上也相当活跃的一位这个知名博友，这个 Steven 来聊一下。 Steven 你好。 你好。 好，这个Steven， 我想我们一起来先听一段访问。这个呢是我们今天早上采访的城市大学的专业持续进修学院的学术统筹宋立功博士，他谈到的一个看法。他是觉得这个反水获客哈，不仅仅是表面上的这个反水获客，就是他可能还有一些组织性的一些政治目的。我们来听听看，你觉得他说的有没有道理啊？ 他很明显在表面说是反对水货客，但是呢你看到他们这个抗争的这个行为呢，很多都是针对一些内地的正常的游客，甚至是香港这个本地的居民也受到他们的骚扰。所以很明显现在已经不是反水货客，而是把这个矛头呢指向特区政府。甚至有些人说特区政府没有解决好，让我们来吧。也有些明显的就是针对这个国家，针对内地的居民，那已经不是一般的反对水货客，是背后有一些不好告人的这个政治的动机。这个跟这个港独这个思潮有很明显关系。因为从某些角度来说，港独的思潮跟现在这个流行的这个城邦论，就是说香港是一个很好的城邦，但是受到内地的这个包围，让我们保护自己跟内地呢来对抗，这么一些思潮呢，很明显就是香港就是香港，大陆就是大陆，香港是另一个地方。所以呢这个港独的思潮跟这个反水货客是有很多内在的联系。但是当然他们还是遮遮掩掩的，就是说这跟港独没有什么关系，我们是在保护香港居民的利益，不让这个内地的自由行干扰我们的日常的生活，但是我们要提高这个警惕。这个背后的的确实是有一些激进的组织把这个矛头指向这个中港关系。示威的行动呢本身就是挑战特区的管制的能力，警察的这个果断执法的能力啊，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看看这个舆论方面的反应啊，要是舆论啊对他们的谴责力度不够，这个听之任之，那他们就是所谓的这个得劝遵辞，就觉得这个暴力的行为还是得到民意的支持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测试啊，这个舆论民意的反应啊，这个也是很政治性的啊。另外呢就是要从政治上要挑战这个中央对香港一国两制怎么处理的问题。因为现在你就看到在 网上很多的香港的网民跟内地的网民的对骂啊，这么一种情况啊持续下去啊，也是令到这个中港关系呢变得越来越紧张。这个对于内地人民到香港来，或者是对香港的信仰，也是感到很负面的。这个对于中港关系带来根本性的一个破坏。 嗯，好，这个 Steven 我们听完了哈。其实总结起来，宋博士他有几个点吧，一个就是说他们这么做，一来是挑战特区政府的管制，二来挑战中央，那再一个呢也是测试民意，那第三点呢可能就是说跟这个港独的思潮它是裹挟在一起的，他这个是讲到问题的实质了吗？ 你要问我的话呢，我当然说你要上纲上线的话，你把它说港独说什么话你都可以往上扯，反正我觉得港独就是一个框，什么都可以往里装。这就是那你要我看的话，大家知不知道第一次反对水货客的示威什么时候发生？ 12年吧，没记错的话。 对，12年光复上水那一次。其实为什么其实持续续断断续续，在09年开始的话已经有点矛头，当时只是一点点的一点反的网上那些抱怨，然后越来越觉得居民觉得有点受不了了，然后就开始去找区议员投诉，去找立法会投诉，这样是基本上没有反应。 嗯， 然后终于到了12年的，应该是9月份的时候了。然后就是有人就说我们是在，就是我们找了传媒报道过，区议会议员反映过，立法会反映过，找蓝正英递这种交这种示威的信件，也试过，全都试过。 嗯， 没有用处，没有反应，所以。正常来说，一个正常社会，假如当时一个代议制社会吧，就是在代议制社会，就是一个制度的设立，就是希望说人民不需要什么事情都要我们人民自己来干，我们可以有些事情可以通过选票交给我们的议员，然后有什么事情我找议员帮我们反映。但是你发现议员反映过没用处，你直接找去政府官员也是没用处，那你剩下什么办法呢？你是自己出来的。所以12年的时候呢，他们是做就是光复上水。当时的话其实就是举着纸牌喊口号，然后他们做一个事情就是帮些水货客量度行李的重量。 嗯， 因为他们也知道说是这叫我们要示威，我们要出来的话要有一个怎么说呢，要名正言顺，所以说你们水货客既然你们的行李大小不对的话，我就给你测试一下你的重量啊，有没有符合法律，你的大小有没有符合法律，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名正言顺。但是当时做了之后呢，可以说当时也有人举着牌说是我们说你们中国人回中国啊，香港这种香港地方这样也有这样思潮，这个意思丝毫不奇怪。但当时开始就是这个光复上水做了一天之后呢，第二天林郑月娥中司司长林郑月娥就说哎我们很重视这个事情，然后赶紧就宣布说是要进行封杀行动，然后就是海关入境警察一些一起来做一个联合行动，抓了不到几百人，然后收着多少货物这样。然后大家就觉得为什么我这种水货客事情，我是一正公务员，我知道这是一个你往小的说只是一个执法问题，你真的找一个地区的政务专员拉上一堆部门，食环署啊，警务处、海关这些，做一个什么联合部门工作小组，你雷厉风行，我今天一天我打不了，我一个礼拜了打一次，一个礼拜一次太少，一个礼拜打两次，打三次，我天天这么干，我看你哪有这么，因为我觉得很奇怪，就是政府的话你要做的很多事情不是做不到，只是你愿不愿意去做而已。像这种事件真实的就是执法，你执法有没有做到位的问题的话，你根本就是很容易可以做的事情，但是没有做，你真的是要到就是光复上水出来的话你再去做一下，然后再过了几个礼拜之后就风头过去了，然后继续水货客继续来这打街，然后又这样那样，然后继续就是一切如常，就跟之前没有反应过一样。所以这种东西的积累是积累的，从最开始的我们很文明的去示威去诉求，然后就没人管，没有效用。 对，我非常 是我非常能够明白这个 Steven 的一个心情和他这么多年看到他自己生活的家园在慢慢的改变哈，但是现在问题在于吧，就是可能道理方面呢大家也能懂，但是呢就是没有办法去解决。一个就是说他这个执法的问题，为什么政府你如果说光光从技术上他就能解决的话，那说明它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是为什么政府就不去做？所以呢就这个在政治层面上它就引发很多人这个不好的联想，就包括整个对于管制团队他们的能量啊，甚至你说影响到中央它的这个关于一千多行的这样一个政策的修改，都会觉得现在政府它是一个弱势的政府，它没有办法做。那再一个呢就是现在看到这些话题在社交媒体上，在微博上，甚至在微信上都广泛的传播，就是民间的这样一种底层民众的这样一个对立的情绪，它在越来越严重，就是说也会有引发很多的这个所谓的阴谋论，就是说你如果说让两地的民众在情绪上对立的话，直接就会导致很多的这个内地人他们对于香港的形象，他们对于香港的印象会越来越糟糕。有没有可能如果说回到香港本地的一些所谓的政治诉求的话，他如果在某一些的这个层面上希望得到内地的这个支持，那如果说有这样一个情绪作为他铺垫的话，将来就有可能他会丧失这样一种这个情绪上或者感情上的支持。就这两种阴谋论哈，我也想听听这个你的看法，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说清楚。 我知道，我能理解你的说法。其实这就是我的看法。 嗯， 就是说，刚才宋立功博士虽然我跟他意见是很不一样，但是有一点他说的很正确，就是说反水货客示威，表面上是反水货客，但实际上根本深层次的话，他根本就不只是在于反水货客这件事情，这是整个关于回归以后这个一国两制的实施上面一些缺陷啊，然后一些问题，都通在这里集中爆发出来。就像我一直在表示的，就是说无论是你是那些比如说我报德大林那一次那个忘掉了 对，你当时发了一条微博非常火在网络上， 巡测手册那个是那个事情，然后再往前推那些什么双非孕妇啊，这些事情其实通通都是有联系的。我就是中港矛盾、中港关系这些，就是我的比喻就是这个就是积木嘛。你这些，你一开始的什么就是新移民来抢中原这个话题，这也是一个积木。然后就是这个香港大学的这些内地生的比例越来越高，也是一个积木。然后双非孕妇也是，北区的那个幼儿园学位也是，然后奶粉事件也是，这通通纷纷杂杂的，再加上再往就不说这种直接民间冲突，再往上这些政治方面的，比如说人大的831框架啊，然后再比如说是立法会选举的种票事件啊，然后再比如说是谢伟俊说的啊，中联办对于他的某些指示啊，这样诸如此类，例子我可以无限举下去。但是这些都是一个大网里面一个一个的节点。这些节点通加在一起的话，我自己看出来就是，如果香港一直保持这种就是说在文明上啊，甚至是人民比较文明啊，法治比较健全，然后形象各种高大上，然后你再来，我们是其实我们现在民主还没有争取到，我们现在争取民主，那你对登高以后的话，你对于在大陆一些很多朋友来说，就会觉得啊，对呀，香港这好像真的是我们需要支持它。但是如果反过来说，你就像刚才你说的那样，当你的雨伞运动一个可以说是刚开始的时候，或者其实我认为直到结尾都是一个很纯粹的争取民主的运动，被抹黑成一个港独，抹黑成对大陆的攻击这样的一个运动的话，那当然很多人会不支持的。那所以现在我们 是这个，我不好意思打断你哈，所以就顺着你这个话吧。有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可以说经常在做着跟两地民众沟通的这么一个角色，我知道你也在微博上不遗余力的就把可能在内地很难看到的一些信息通过你的微博传播出去。可能现在我们看到在微博上，就是内地的民众他有这么一个下意识的这么一个判断，就说你看香港人又在闹，但是其实呢他会忽略，或者他没有办法知道其中的这个复杂性。就包括这次我们看到几个本地的所谓本土派的一个团体他冒出来， 但是就光说这个本土派，我知道它本身它也有很多个分支，是吧？它有的是比较温和，有的呢它可能比较激进，甚至包括上个礼拜天的这个光复行动，它也不是，至少我没看到证据表明是穿着蓝衣服的那个什么本土民主 本土 民主力量，就是本土民主前线吧，就不是那个社团的人参与的，就似乎他又是其他很松散的一些公民，他可能就是在网络上振臂一呼，大家在 Facebook 上建个专业我就去参与了。就说他本地的这个政治光谱，尤其是在雨伞运动在占领运动之后，他是不是也跟随着那个运动他发生了一些很大的改变？ 嗯，我觉得是一个发展，不是说突然就爆出来了。其实雨伞运动本身也是像当时我们的前保安局局长聂刘淑仪说的，现在年轻人都是有组织的，你看他们用 WhatsApp， 他们用 Telegram， 所以他们是有组织的。你听了这句话就知道他是完全不明白现在的社会是怎么样的。 现在是没组织的，我感觉是是吧？他甚至他找不到一个发起人。昨天我还看那个李慧玲，他在苹果日报做了一个节目，就也是访问到一个本土派的一个代表人物，就问他说你会不会去现场组织啊，就管理一下秩序。他说我在现场也没人听我的，我不会去的。所以你发现就让人觉得很怪诞，你甚至觉得如果他没有一个核心人物的话，你管都不知道该怎么管。 这真的是所谓雨伞运动发起，或者是一个很大的背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动画片吗？ 嗯， 有没有看过《攻壳机动队》？你们 有 没有？ 我很建议去你们看一下，这个大概应该是90年代的时候的很著名的作品了。然后，但是应该是2000年左右的话，有一个新的一个电视一个剧一个就是一段新的续集吧，它叫《Standalone Complex》。 嗯， 《Standalone Complex》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大家虽然每个人都是 stand alone 的，但 stand alone 同时呢，我们有些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价值观，让我们在网上粘在一起。我们这一个一个人其实是独立，但是我们当中形成一个 complex， 形成一个网络的时候呢，那我们出来行动的话呢，就会很奇怪的，就是虽然人不一样，但是我们找不到真凶，但是每一个出来干事的人好像都是做同一个事情。那这样的话，大家觉得很奇怪，那是为什么这样？就当时就2000年的时候，就有一个预言。然后在20年后，我看的话就，真的差不多是这样，就是因为说传统的社会模式，就是像七一这种，或者是传统的 有起点有终点的去游行， 对了，我们是大台，我们有纠察，我们有这样，我们今天是从 A 点到 B 点，好，我是主持者，大家记得找我啊，我们现在开始这样，这是传统的模式，但是到雨伞运动一开始已经不是这样了，926的时候，当黄之锋冲进去公民广场，然后他被人抓了，然后整个就是学院领导的那些群体已经没有了，因为那领导人物都一盘散沙，有抓了被人抓，怕了怕了，然后基本上是没有人发号施令的，然后之后就是人民自己积聚，然后再警方催弹这样，然后再之后再形成自发秩序这样，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整个一个叫范式转移嘛，从以前的有一个有中央的振臂一呼这样一个模式转变到跟人民的一盘散沙，所以好的程度来说，就是每一个人都可能因此得到充权，因此，对自己信仰的东西可以站出来，来保护，来，总之有人踢个油头，我们就出来这样。但不好的一面就是说，真的是一盘散沙，真的像这次一样，可能真的是我是想来破坏你们运动，我是来破坏你们形象了。我说了，哎，我是支持你们的，我提议今天我们来光复这样，然后我出去。像这种被利用的情况也很可能发生，所以这个 对， 哎， 你说到被利用，我又打断你一下。我今天早上看你的微博，你说有一个是 Figo 吧，就是在这次行动当中还挺冒尖的一个成员。你看了看他的背景是吧？他的背景有什么特点？ 我就觉得很奇怪嘛。这个人就是拍摄到那个就是被就是一帮人围着骂那个母亲还有女儿那个片段的拍摄者，然后他之后写了一段文章，就是剖白自己的心情这样的。当时我看来，我觉得就是，毕竟我自己我得必须就声明一下，就是我对于反水沃克运动这整个法治国运动我是支持，但是还是有个度，就是说你可以去找你可以去围着水沃克，你可以去围着商铺，你围着政府也行，但是政府基本是不管这件事的，作为政府我们围了几年了，围了39天， 政府也不管你。那所以我们你要真的去直接去找那些水货客，直接去找水货客上的话，我是觉得 OK 的。但是真的是你碰到小朋友，你碰到老人，这些是不可以做的。 嗯， 这是我的立场。 嗯嗯、 然后我说 fake 机构，机构的话，因为他自己的背景，他自己从他的 Facebook 上你就看到他又是社民联的支持者，又是人民力量支持者，又是新中防线的时候他的新中防线组成员，也就是传统左翼的那一派，然后又是学民思潮的一个粉丝。这样当一个人的是，有人举个例子，就像你同时既是共和党支持者也是民主党支持者，这我不说你虽然不可以，也不是你其实也可以，也可以，但是太罕见了，实在太 就是感觉他人格很分裂，他可能自己的这个价值观还处于在模糊没有定型的这么一个阶段，会不会呢？ 那 你觉得不是？ 我现在说就是阴谋论了。如果你是模糊的，如果你是觉得不确定的话，那你为什么站在这么前面？你跑出来人自作作又写文章，然后接受大量的传媒访问，然后传递出一个很清晰的一个思潮，就是你不是本土派的这种思潮，就是你是本土派。我知道这样想可能会是把一个人定型了，但是像我的话，你问我的话，我不会突然之间我跑到去用我既认同本土派，我同时又认同泛民的这种思考，这样 就是你的阴谋论、论点在于说他有可能是被人利用，是吧？ 我觉得我倒不觉得他一定是被人利用，我那是阴谋论嘛，只能从他的这种行为来分析，这种支持各种光谱集体支持这种行为，我觉得会不会是有人塞到这种所谓本土派，然后这社会群众里面，然后故事趁机来搞事呢？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大家听过国会纵火案吗？ 嗯嗯， 都知道了。 明白你的意思。 但既然这么说，我这是没有很过硬的证据，只是一个怀疑而已，所以大家听了就算了。 是，所以呢，这个参与的这些年轻人哈，是非常让人觉得吊诡的事情。那我今天早上也请教另外一位中大的一个学者，他当然他不愿意透露名字，他就跟我交流了几句。我说为什么现在参与的都是年轻人，尤其是中学生？他讲到几个点，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你看，他们这个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他们成长的背景就是跟三四十岁的那些人士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他们长大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有了自由行，他们的这个生活，他们这个周遭的这个政治环境是已经跟大陆是没有办法分割。 对。 可是呢，这样一种融合又不是他们喜欢的，他甚至觉得自己的生存、生活，甚至是政治方面的这个空间是越来越逼仄，所以就会引发他们在心理上的一个强大的这个反弹。那再一个呢，就是说他从前你说这个雨伞运动或者说占领运动的话，他诉求的是政治层面的这样一个权益，但是这些可能是无望的。但是现在的生活方面，他是遭到了这个很大的这个侵扰，他会觉得我这个是我能身体力行的进行直接的反击，所以我要站出来。还一个点在于哪儿吧？他说，就是刚才我们讲到，对于传统的那样一个社运模式，对于泛民的那些有起点、有终点的这样一些游行或者静坐或者示威，他们是感到失望，他们会觉得我们必须采用现在像一种快闪式的，一个呢，他又有这个杀伤力、有破坏力，二一个也能够吸引传媒的注意。你看两会上中央领导他都关心这个，所以呢他能看到立竿见影的这么一个效果，就种种的原因加起来，就会导致为什么是年轻人站在这一波反对水货客的前线，而且为什么他会有这种持续不断的这样一些快闪式的这个行动。你看一波一波接着还要去礼宾府呢，是吧？这个说法你怎么 认为？对礼宾府到了，我自己还是有点兴趣想去的更直接向政府算账了，对不对？ 好，那这个当然纠结可能归根到底，你解决的你绝对不能是靠这个民众，你还是要政府出来，你怎么样去不管是政策还是这个技术层面上来解决。好，那 Steven， 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吧，我们先聊到这儿，谢谢你的意见。那也是非常感谢你在微博上提供了很多我们可能不是能够被主流看到的一些意见哈。那希望你继续做这样的事情，非常赞赏，谢谢你。好，中流青年这个 Steven， 拜拜 拜拜。 好，这个聊了很多，春雨什么感觉？ 我觉得香港的政治环境太复杂了 对，所以说我们不能简简单单的说你看香港人又在闹， 对， 就是说你得 好好的想想，或者尽可能去发掘更多的这个信息，他们闹的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要闹。 我们首先要区别一下香港的主流民众和表达意见的这些发声的民众，以及他们表达的意见和最后的行为模式。 对， 就这几点都是有区别。第一是主流民众，他们肯定是乐于看到就是在他们生活不被影响的情况下，然后能够有更多的经济效益，能够有更多开放，也能够让内地的同胞越来越多的了解香港。但是呢，我们来看到示威的这些民众，他们多数是他们在的这个生活区域已经被这些水墨客影响得非常严重了，他们日常生活都遭到了很大的冲击。那他们站出来说这个反对水墨客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你能看到在这个反对行为当中去真正实行这些暴力行为的这些人，他们大多数是年轻人，就像刚才樊素跟这个钟大教授聊的时候聊的情况是一样的，他们可能本身就对很多东西都已经很绝望了，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发泄自己的这种不满，要求大家的关注，能够也许最后改变他们的一些生存的状况和环境。所以这其实也是一种非常无奈的选择。 对， 但是他们的行为肯定是必须要受到谴责的。 所以呢，现在网络上有一些归类哈，就是说把这些走在前线抗议的人归为 loser， 我觉得不准确。年轻人他还在上学，撸什么 loser， 他根本就没有到你说真正是让他要创造什么社会价值，你真正去进入职场那一刻，就是说他还没起点呢，还没进入到真正起步的过程，他已经是只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了。所以说背后的原因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我是觉得。好，这个要不然我们再稍微休息吧，等会儿呢我们进入这个技术流了。一个呢就是说海关层面，刚才我们也是讲到了一些信息哈，那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光光靠香港不够，他必须得深圳甚至是中央政府他要发话才能够有些配合。那再一个，如果你还是希望从内地来香港，不管是办事也好，探亲也好，或者仅仅是购物也好，万一遇到这些不太友善的香港人，你应该怎么进行这个适当的这个防卫哈？那等一会儿呢我们也请教了一位律师，那三零八新闻稍微休息回来之后来听到更多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Radio, more than radio.好，欢迎回来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一段访问呢，是来自于深圳大学管理学院经济学的教授王丽，也是请教到关于这个取消1000多行到底有没有这个有助于缓解现在的这样一种所谓的陆港矛盾。 其实水货客他们也是一个有组织的这个商家在里边雇佣他们，商家在香港或者澳门那边有固定的点，你就过去拿过来以后，这边拿到某一个地方去，他就把它接下来了。其实这个不是这个水货客自己来卖的，都是帮着拿货，帮着这个商家用蚂蚁搬家，他们等于是起着蚂蚁的作用把搬过来，而不是说自己去拿过来卖，哎，就赚一个这个劳务费。 那您认为这个1000多行如果取消之后，会不会真的就缓解了这个水货客的这种现象呢？ 就我看来应该是肯定可以，我觉得如果是做得好的话，可以彻底就把这个走私物品的这种蚂蚁搬家的方式彻底给打掉。比如说我算一个简单的账给你听一下，如果是在现在的1000多行他每天跑一趟，如果是从上水那边走的成本就低一点，因为过关坐的车短一点，如果是从深圳湾口岸这边走呢，他来要到屯门，要到元朗呢，要来回20多块钱港币的车费。但是如果是一次带过来东西能够挣到几十到100块钱的差价，就说收到这个水货费呢，其实也就差不多这么多一次。你看我也跟他们的水货客聊过，他们也想发展我来给他们带货，那我就知道这个里面是这样。好，那么如果是1000一次呢，不足以让这些人成为一个职业，你每天跑一个月才2000-3000块钱，但是如果1天跑10趟甚至几十趟呢，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可观的收入了。很多这种没有什么技能没有什么年龄优势的这些，他们唯一的这个优势就是说 有深圳的常住户口，可以一天无限次的往返，能够拿多少次就拿多少次。如果是把一千多行，一天可以无数次的往返呢，改为，比如说一天一次，或者再收紧一点，一周一次，一周两次，我觉得这个现象就应该可以遏制住了。我欢迎，我也想所有的香港的市民和我们这边的深圳市民也欢迎这个取消这个一天无限次的往返这个，因为实际上这个它增加了几个很大的坏处，是这些人在这排队给我们正常的过关增加了很多很多的麻烦。二一个呢，就是引起了这个当然这个实际上是香港市民是这个商家是不反对的，因为我知道昨天香港元朗屯门的这边就是针对这些他们反水货客的进行捣乱，就是说如果政府你们不来制止这种现象，我们就要自己组织力量来清除这种势力。那么说明这个香港商家也是讨厌这种反水货客的这种行为的，他们也是欢迎正常的贸易，没有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是不欢迎别的地区别的国家的人去消费的，这一点是大家都有共识的。所以取消这个一千多行，我觉得作为我们市民来说那肯定是欢迎的。但你要说技术上的问题，既然这个政策也是逐渐给的，也是我们深圳居民以前也是最后才发展到一千多行啊，那么既然可以给出这个政策，现在这个政策表现出来了这么多漏洞，有什么弊病，那为什么不修复它呢？或者说亡羊补牢嘛。 好，这个是经济学老师，他一方面他又是研究这个经济规律，他再一方面他又是深圳居民， 对， 所以他的这个看法哈，大家要值得参考参考。那紧接着我们说到要查这水货客，当然少不了深圳海关的这个配合， 边检部门， 这个我们也找到了一位深圳 边检的 工作人员吧，听听他的看法。 取消一千多行是不可行的，这个一千多行主要是方便我们深圳的这个居民，对吗？ 嗯，对。 这个深圳有大批在深圳居住、在香港工作的这些白领啊，如果取消的话，对他们的生活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而且这个数量非常庞大。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就是这个跨境学童，他们的父母基本上都是大陆居民，但是他的小孩是香港人，这些人要经常带着这些小孩到香港去读书，甚至说是去参加一些活动。如果说取消的话，对于这些家长呢，这个过关也会造成很大的麻烦。我只是举一个是跨境学童家长，一个是香港的白领这两个例子。当然这个一千多行的这个群体还有很多，如果取消的话，对他们的生活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不可能是因为一点水客就把这个政策取消掉。 哎，其实他说的呢，也就是这个政策出来的这个本意，就是希望服务这帮群体，但是没想到他是有一个 水货客利用了。 对，好，那其实这个边检的工作人员还有其他的一些他的实际操作层面上的困难哈，也跟我们吐了点槽。 口岸总共是三个单位：海关、边检和国检。国检就是国家检验检疫局，基本上由这三个构成。然后珠海是开始全国试点，就是三检单位资源共享。因为我们三个单位现在是隔离开的，如果我们自己不进行一些这个私下的联络或合作的话，我们之间的资源是很难，就是说我们很难查到水客的资源，然后海关想查水客的这个过关记录，他们不找我们也是查不到的，就是比较麻烦。 嗯，那之前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水货客的黑名单制度，名单上的这些人他们在过关的时候是受到一定限制的，是吗？ 限制出入境的话应该是，但是这个东西现在就是怎么说呢，也是一对矛盾吧。因为这个边检，我们属于这个执法单位嘛，你知道执法单位的执法权利的源泉是来自于法律，对吧？ 嗯， 就是说法律赋予你执法的权利，但是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出入境管理法规定，如果没有我们所认为禁止出入境的这个条件，我们是无权阻止他出入境的。 哦， 明白吧？但是海关他遵循的是哪条法律，我们是不清楚的。 嗯， 所以说这是一对矛盾，他不能说海关他要求我们限制谁出入境，我们就限制谁出入境。从我们的法律来说，当然如果我们觉得有必要限制他的话，是会限制他。但是我们觉得他没问题，那是没有权利限制他的，并不可能说海关让我限制，我就一定要限制，你懂吗？ 大家懂了吗？这个。 技术层面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的简单。 对，因为海关那边有边检的地方有三个单位，那这三个单位是各自为政的。 嗯， 而且对于边防他们来说，他们是每一个人都要检的，但是海关是抽检的。我私下也跟他聊天，他说如果海关不抽检，那如果是全检的话，首先他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另外他对这个市场秩序也会造成一点冲击。就比如说深圳非常著名的这个华强北商圈，如果海关真的每个都查，那华强北所有的存货估计2天就已经空了，大家就没货了。所以更多的就是这个王教授他也说是商家的行为。其实你取消1000多行也许能限制这种蚂蚁搬家的这种行为模式，但是如果这些商家他们这种需求或者他们这种商业操作你不给他取缔的话，也许根本就没办法解决根本。 所以我想来觉得又挺悲观的，你说这本身它是一个经济方面的行为，而且它的潜在的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大陆的这个居民被跟对大陆的这个商品我没什么信心，我喜欢用香港产的东西，所以你说这是一个漫长的这个一个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王教授给了几个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方法，第一个就是解决税制的问题。比如说我们香港的物价和大陆的物价如果一样了，你要么把香港征税，要么你降低大陆的税。第二个问题就是提高国内商品的质量，这两个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 太长远的这个， 对，短时间内不可能执行。 好，这个那如果短时间内你又想来香港旅游的话哈，其实法律武器大家是可以拿起来的，比如说打这个电话999，如果遇到这些暴力行为的话，想到第一件事情就是报警。我们来听听律师的解析。 我想如果市民碰到这种不合理的对待的话，他们第一就是可以立刻报警啊，叫警方将人抓起来，如果有警方在附近的话，就告诉警队说我是给人家打了，我是给人家蹭饭了，然后就将有事实告诉警局的话，市民不要说担心说为要很麻烦了，其实是不麻烦的，你只要到警察局下一下口供，这样子的话原则上将来可能需要要上法庭也要上去一下而已，这样子的话就将这个犯罪的人我们法庭就会处理，就将他抵捕啊，然后将他判刑啊，怎么样子。如果是怕麻烦的话，这种风气只会越来越强烈了。这种不法的行为的话，应该是帮助香港警方挺身作证，将他们拘捕，将他们绳之以法。其实不管是打的是什么旗号，叫的声音是为了什么，但是如果是有什么行为，这个水行为是违反了法律，好像是推倒人啊，还是蹭饭人啊，不管就是小孩子还是老人家，还是女的还是男的，我们是不能允许的。我们可以允许有些思想上的自由，你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是我们绝对100%不会允许有什么行为，这个行为呢也是侵犯了人的身体的安全，我也侵犯了人家的自由，这是讲法律方式绝对不会允许。我不要担心说我是外地人还是怎么样子，也不要担心说有事情的话没有人真的看到哦，只有我本身感受到啊。不要管这个事情，在法律上面来说，100件案件有99就是受害人的感受，受害人的证据就可以将这个犯罪的人绳之于法。所以说只要你报警，将你的感受，将你事情的经过说出来的话，原则上在法律上我们看他是个第三者嘛，他是在整件事件是没有弄虚作假的这个必须，所以如果他能够说出这事实上，他的可信性是100%很高的。我们法庭就会听他说的话，然后觉得他是一个没有利益关系的第三者，为什么要撒谎呢？他没有这个需要啊。所以在这方面，很多案件都是一个人出来作证就可以将这个案件决定了谁是不对谁是对的，所以应该挺身而出啊。 好，这个是香港律师黄国同的意见，他说来非常简单，如果是遭遇到了这些暴力的行为，马上要 报警。 那再把这个报警的电话哈再重复一遍，999，很好记。 而且他说你也不要担心没有人看到你被施暴，也不要担心没有证据，因为香港的法律只要你出来作证，肯定就会警察会还给你一个公道。 当然这个说来也挺悲哀的是吧，人家来香港可能是想怀着比较轻松快乐的心情去购物啊，或者去观光啊，你反倒来之前大家先要打个预防针，你如果遇到这种 烦心事儿的话，还是要想好这个下一步要怎么办。那当然我们聊这个话题，我相信可能以后还有的聊，就是他一定不会说绝迹，反倒是这个刚才讲到的本土的他这样一个运动，他可能会有一些规模性的爆发，他也会有很多轨迹方面的这个变化，我们也要持续的关注。但是总而言之吧，就是我们在考量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一定不要情绪化。 对， 这个而且要知道背后它有更加复杂的原因，这些复杂原因可能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之道，可能想来也没有那么简单，有一条漫长的路要走。 对，也希望内地的居民在来香港的时候，即使受到了一些暴力的对待，大家也要保持理智和冷静，不要用暴力还以暴力。 没错，好，非常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拜拜， 拜拜。